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7集，陈大老卷12，程木朋友圈那烤肉的。 哼，给你们个机会， 滚。 和陈话说到后面，语气已经渐渐变冷，现场很安静，大概除了秦修成跟陈宇，没有人了解何晨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。剧组的工作人员甚至已经看到一行雇佣兵的目光已经变了，本来就紧张的气氛瞬间紧绷起来，仿佛只要伸手触碰就能轻易炸开。剧组胆子小的人已经脸色发白了，尤其是领导，他也不是第一次来 M 州拍戏，最近 M 州眼见的不太平，所以他一直谨慎。这个地址也不是景区，是他琢磨了很久才选出来的风水宝地，谁知道会碰见这种事儿？没想到何晨还这么冲动，他也来不及想，一向冷静的何晨怎么会有这个举动。在一行雇佣兵的枪口下，他也顾不得危险了，直接走向何晨。 小陈，快别说话了，给这些军爷们道个歉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看向周围血气森森的佣兵们。恐慌。此刻，别说是剧组演员，就连表面再镇定的、经过再多风浪的领导跟曲子霄心里都掀起了巨浪。他们在国内或许名声甚广，尤其是曲子霄在京城也是站稳了脚步的，可现在是在 M 州，尤其面对的还是他们只在传闻中听到过的国际佣兵团。何晨只是仰头又喝了一口酒，淡淡开口： 您不用收东西，继续拍。 这是在玩吗？曲子霄猛然抬头： 何晨，你别说话。 宋青青侧了侧身，目光几乎化为实质的刀子，一片片刮向何晨，最后到底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更是咬了咬牙，最后按捺住愤怒对曲子霄说道： 他以为这是哪里？我好不容易找的师兄，他是跟踪着你来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说完一句话都不想再多说，转身看向那群亡命之徒，带着歉意再同他们说话。站在中间那个脸上有刀疤的凶恶男人，宋青青不敢惹，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跟距离他最近的一个佣兵说话，道歉并阐明何晨并不是他们剧组的人。 Sorry， 这个女人她并不是我们。 然而此时一直站在中心凶神恶煞的、身上带着血气的刀疤脸酷似这群佣兵头子的男人终于像是反应过来，他只随意地穿着 T 恤，脚下是一条休闲裤，正抬脚往前走了一步。他脸上神色太过严肃，右手的武器大摇大摆的，手上沾过血的跟没有沾过血的气势到底不一样。佣兵头子一抬脚，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够感受到他身上莫名其妙的煞气。好几个剧组人员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，宋青青一个演员脸上的淡定都没有绷住，脸色发白地往后倒退，退在曲子霄身边。曲子霄扶住宋青青，然后稳住心神去跟佣兵头子说话： 您。 然而佣兵头子并没有在他面前停留，直接越过他停在何晨面前。何晨依旧坐在小马扎上，事情也就一瞬间发生，领导脑子晕晕乎乎的，着急的开口： 小陈。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何晨是把这群佣兵给惹怒了，何晨也没站起来，只是伸手拍拍领导的胳膊： 你先去把道具整理好，待会儿继续拍。 说完，这才偏了偏头，看了一眼走过来的佣兵头子，脸上的神色没有任何变化。他抬起了头，曲子潇等人才发现何晨此时的表情。 要动手吗？ 何晨看了一眼佣兵头子，顺便在心里淡淡思索，给这个佣兵头子一个什么级别的牢房。马修头疼这些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妹，不是，抱歉，不知道您在这里。 走得近了，佣兵头子终于把何晨认出来，腿瞬间有些软。上次在 F 州跟程土做交易的时候，佣兵头子有幸见过何晨。说着，佣兵头子连忙转身看向拿着武器的一群手下，抹了一把脸说， 放下武器。 一行佣兵对老大自然言听计从，虽然不解，但也放下了武器。啤酒少，何晨几口喝完，把啤酒罐捏扁，咣当一声随手扔到剧组带来的垃圾桶。寂静中又是异样的响声，这声音震得人心口发麻。何晨这才瞥向佣兵头子，屈指敲着膝盖， 你打扰了我们拍戏。 佣兵头子大声辩解， 我没有。 佣兵头子能屈能伸，他看着何晨脸色似乎不太好，求生欲让他召集了自己的小弟，朝剧组人员深深鞠了一躬， 对不起。 领导被吓得差点摔倒，好在秦修成扶住了他。站在秦修成身边，一开始被吓得要死，现在回过神来的陈宇看着佣兵头子，忽然惊喜地开口， 我认识你。你不是程母兄弟朋友圈那烤肉非常好的兄弟吗？原来你在 M 州啊。 因为一声小侄女，陈宇加了五行，加了陆兆颖，还加了江东叶。这些大佬都是京城传说级别的人物，他们的朋友圈陈宇一个个的都试监过无数遍。尤其程母那条被秦冉挑中点名夸奖的朋友圈，是这么多人里唯一一个被秦冉翻牌子的。陈宇看得非常认真，记得也非常认真。秦修晨却是一顿，不由看了陈宇一眼。 烤肉？ 陈宇就跟秦修晨解释。 啊，秦影帝啊，就是程母朋友圈里的那个视频，说小侄女非常喜欢吃的那个烤肉，前两天啊她胃口不好还念叨着呢。 何晨啊了一声，也想起来，他记得秦冉手机上确实有个烤肉的备注，对这佣兵头子的面色也好了一点。 哦，就是你啊。 听到陈宇说起这件事，佣兵头子越发的惊恐，尤其是秦影帝的秦字。佣兵头子再度深深的鞠躬， 对不起，你们需要烤肉吗？ 他身后的那群小弟们因为陈宇的话也回忆起什么，连忙跟着鞠躬。何晨看着佣兵头子的表情，心底不由深深地思考一个问题，孤狼那畜生到底对这群佣兵们做了什么。他在思考这些的时候就不说话了，略有沉思。何晨跟秦冉不一样，他藏得深，不像秦冉有话就说了，有仇就报了，能动手绝不动口。佣兵头子更加急迫地看向何晨。秦影帝不像陈宇，他知道一些内情，对这些佣兵也没有丝毫的惊恐之心，只看着佣兵头子轻笑了一声， 烤肉就不用了。 哎，等等。 何晨转过脸看向领导， 我记得你们缺一些打手群演吧，之前是不是说这里找不到什么好的群演？ 领导恍恍惚惚的，听到何晨的话，他身体抖了抖，下意识地看了那群可怕的佣兵一眼。 啊，小陈啊，不用麻烦各位佣兵先生。 我可以。 佣兵头子一张凶煞的刀疤脸看向领导。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？ 两个小时后，宋青青的师兄急匆匆地赶到这里，中途宋青青还给他打了电话，但宋青青的师兄并不信宋青青没事，而且国际刑警那边想要找这些雇佣兵的证据很久了，这也是个证据，上面还派了几个大队。警车鸣笛声老远就响了，宋青青的师兄心里十分着急。那群佣兵们性格古怪，宋青青那个剧组前前后后100多号人，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。到了山下，他急躁地下车，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往山上赶，并且拿上了对讲机，后面一群国际特殊队伍武装好跟在他后面。 一队山下接应，2队到6队跟我一起，剩余队伍在空中监视，普通民众多，不要惹怒那帮佣兵。 距离剧组很远的地方，宋青青师兄就听到了热闹的响声。他有点奇怪，但秉着对剧组人的担心，又连忙赶上去。绕过一个山峰，宋青青师兄赶过去救援的时候，就看到剧组的人其乐融融，半点也不像是被佣兵绑架的样子。身后，一众警员也跟上来，四处张望。 那群佣兵呢？ 宋青青的师兄还没有说话，就见不远处一个人拿着喇叭喊道： 对，就你，福利难得，你往这边靠一点，你当自己是僵尸呢？有点表情不会吗？ 妖人，我这样行不行？ 福迪难得小心翼翼地开口： 有点表情啊，对，狰狞一点啊，好好好，勉强可以。 宋青青的师兄还没有说话，他身边跟上的人张了张嘴。 他跟大煞通通缉榜上前20的那个佣兵同名。 正说着，福迪南德抬了抬头，露出一张刀疤脸。宋青青的师兄面无表情地开口： 真巧，还长一样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